起来，我打了碗的菜一盖，我开始高兴了，阿妈我我都很精彩，味道熬用口水因为红水，起来起来起来，转过身跟是谁，都跑在这走嘛，起来都跑在这走嘛，我在我在我我在 啊，北上频道啊， 系 点解我之后做高 台长？ 唔使叫台长， 翻嚟 点解？翻嚟啦，翻嚟好耐啦。点解走出嚟谷成日叫还债还债还债？有咩债要还你？ 吓、啊，唔知还咩债啊？吓、啊，我哋七一嘅时候开始播呢只歌嘅， 系啦、啊， 未经你同意之下， 呢啲唔使经我同意嘅呢啲。 因为人哋金紫荆都播国歌嘛，咁、啊、我哋北上频道应该都要播下。 系啊，不如我播啲北上歌啦。 系、 啊，今日个话题系咩？ 今日好抱歉 啊，天马行空啦、 啊，唔使天马行空噶，你睇咗国足之后就冇所谓呢样嘢 啊，可以讲下国足啊，都睇 国足留翻阵间讲啦，阵间讲啦，咁 啊，因为咧北上频道咧，起码都要讲翻啲地域啦吓，唔系啲听众话我哋即系啊揾笨系嘛， 系 因为咧有啲地域咧啊杰之仔咧踩匀晒嘅，咁所以 讲有啲好多踩唔匀嘅， 踩唔匀啦，起码踩过下啦 吓， 咁所以今日呢就要讲返呢，我哋其实几个礼拜之前我哋讲过应承个听众我哋会讲嘅话题。 嗯。 係咪嗰时啱啱你去咗温州嘛。 去温州。 去完温州返嚟啦。 係 呀。咁、啊、我老实招来啦，我就未去过温州。 係。 温州城我就去过。 喂，但其实到而家我都唔知点解叫做 每个地方去温州城都可以去过。呢、啊、个就唔知 道。有啲听众又唔知道咩叫温州城。咁但係好多地方都有温州城。 有温、州城之外仲有福建城啊。 温、州城就比较出名嘅。咁但係呢我都唔系太知道个来源。咁但其实呢我其实我都好想成日会想知道下究竟点解叫温州城。因为其实我问过好多人都唔知点解。咁但佢就系、是、即系台长头先讲嗰啲温州城其实就系、是、都系发廊。咁但係呢佢又比法郎高一个层次。 唔係啲人要听清楚要听清楚先。唔係法国嘅呢个货币法郎。 係、一间貌似法郎嘅嘢。 非法铺嘅嘢。 係非法铺。咁、你入到去呢就会呢就有人名义上係帮你揼骨嘅。 洗头先。 洗冇头洗㗎。 有头 而家好多冇头洗㗎喎。 唔係以前有㗎。 以前有啊而家好多都 有㗎。而家开始慢慢即係简化咗个程序。 咁佢其实同一般即係所谓香港人去开嗰啲东莞嗰啲发廊呢有咩分别呢就係佢呢就比较呢係系统化啲嘅。首先呢就温州城嗰啲就多数都系着晒制服㗎。啲女仔系着晒制服。通常都系着啲白色好性感嘅制服嘅。咁但係点解叫温州城呢我就真係暂时我都无从稽考。 我又冇你咁细致喎。我只係諗一样嘢諗就係温州人开嘅。 唔係啊我问过好多人入面嗰啲女仔就肯定唔係温州人。 唔係呢个就唔出奇咁、你温州 咁咪 咁多供应呢咁多女仔供应呢梗係唔会啦。咁但係即係我从常你推测啦譬如话你係福建城咁样福建人开㗎嘛。咁嗰啲真係比较多福建女仔喎。咁、但係你温州城呢咁我如此类推我以为呢就係温州人开㗎啦。咁但係呢个唔紧要因为其实我哋唔係讲温州城㗎嘛。即係我哋由温州城开始跟住去讲返温州。 係讲温州。 咁温州呢第一样嘢你要首先要讲因为有很多听众呢佢未必算熟个地理。睇边度嚟先。 温州大约係喺呢个上海附近啦即係其实喺长三角嗰头啦。咁就即係旁边就应该係苏州啊杭州啊咁样一路落就应该系温州啦。 以我粗浅嘅地理理解呢应该系浙江啦。 系江浙啦系啦。 浙江啦因为佢唔系江苏嗰边系浙江嗰边嚟㗎嘛。 系啦。 咁呢就即系用一个学术师嘅名字呢就华东。 嗯。 华东地区。咁但系点解要讲温州呢因为温州呢喺呢十几二十年度呢喺个中国以至世界上嘅经济地位呢都是好多人認識嘅。 溫州就從一個火機應該從一個火機開始講起啦。即係溫州以前呢最初嘅時候呢就其實我所知就係農村地方嚟。我最早去嘅時候大約係八九年前到啦第一次去溫州。咁就跟住然之後就後嗰陣時呢就開始就有好多工廠而大部分呢其實就係做火機。而佢哋做嘅火機就係咩火機呢就好簡單就係而家你哋成日喺七 11買到嗰啲即係幾蚊嘅火機，嗰啲叫做即係最普通嗰啲呢，嗰隻火機呢就差唔多大部分都係溫州人做。咁而嗰隻火機呢就令到好多溫州人呢即係發大達嘅。因為而家如果你講緊即係我諗粗略估計呢，即係全世界而家用緊嘅除咗嗰隻火機之外，佢有做一啲 premium 嘅火機啦。咁即係總之係打火機種類嘅嘢呢，我諗著咗即係六到八成可能都係喺 佢，你可以咁講啊，叫佢接近壟斷市場， 是啊， 接近壟斷市場， 係啊。 但呢個只不過其中一個例子喎， 係 就唔係話淨係識做火機喎。 而家已經唔係淨係做火機啦， 千祈唔好以為真人淨係識做火機。 而家就唔係淨係做火機啦，而家仲有兩三樣嘢，波鞋啦，波鞋啦，同埋咧就係呢個我哋叫做佢我哋所謂叫做假皮，即係 PU 料嘅皮。咁咪 PU 料嘅皮呢就呢個溫州人呢又係做好多即係做皮具嘅嘢，但唔係真皮，係所謂叫仿皮。 嗱，我哋逐樣講啦，因為點解要講溫州呢，就唔止溫州本身嘅貨品或者佢嗰、那個做生意點樣，而係溫州人做生意嗰個方法，仲唔止喎，溫州人仲喺國外做生意而家。 係呀 係啦，咁所以我哋有即係逐部分去講。 好啊， 第一樣嘢講，首先講返個火機先。 嗯， 其实杰斯仔，你知唔知道佢做火机个利钱有几高咧？ 利钱啊，大约应该嗱，佢哋可以做到好平嘅。其实早期咧就首先就系佢哋可以做到啲火机系讲紧大约1蚊到，即系如果我讲紧最普通嗰啲火机，而家我哋买紧嘅嗱，我可以举个例，即系而家讲紧我手揸呢一只火机，即系喺71大家都买到嘅火机咧。71大約應該係賣3蚊到3蚊4蚊到啦，3至5蚊到啦。咁呢喺大陸呢啲火機呢再低一個層次呢，呢一隻呢啲咁樣即係一次過用完冇得 refill 嘅火機呢大約係賣1蚊到。咁而你估如果用返呢個價去再七除八扣嘅話呢，大約佢哋嘅成本係去到5毫子人民幣係可以做 到。你諗下啦，呢個火機5毫子做到。 係呀、啊。 呢下嘢呢即係你點度到出嚟呢， 呢、這個我早幾年就睇，其實係有一啲有啲外國嘅當年呢，即係講緊十年八年前呢，係曾經真係有多歐洲人啊，或者做火機嘅嗰啲喺歐洲嘅廠呢，係特登去溫州做考察呢，就係、是、研究 點 究竟點解佢哋可以咁平去做到嘅。而係嗰當時嚟講係冇人即係認為佢哋即係初時其實好多我記得就係有啲歐洲嘅公司係以為即係中國係有呢個補貼佢哋，係去 以為蝕錢去做。 其實冇人做冇人補貼嘅，係因為嗰個 cheap labor 嗰樣嘢其實喺溫州呢係可以話即係發揚光大得好緊要，即係佢哋用 cheap labor 用得好叻，即係溫州人。咁而所以可以做到啲好多好多好平價嘅火機囉。其實佢哋後嚟嘅波鞋呀嗰啲呢全部都係因為嗰個 cheap labor 嗰樣嘢呢而令到佢哋係即係可以成功。 嗱，我哋即係撇開呢個所謂廉價勞工或者甚至血汗工人呢樣嘢去睇下先。因為我聽一個講話咁樣，佢溫州人做生意呢佢有一個好狼，就其他人都唔會。就係佢做1000蚊生意，淨係賺你1毫子咧，佢都照做。 係啊，冇錯啦，佢個利潤可以縮到好低， 縮到好低，佢都照做。 啊、你做緊、啊、即係早期啲溫州人，其實溫州人真係有啲似有啲特性，又好似大吊欄嘅，好似潮州人。首先佢哋好團結啦。例如即係我聽過啲古仔，就係話即係譬如話佢哋圍內咧係自己係溫州人咧，佢哋好少，佢哋做到啲生意好大咧，佢哋都未必需要銀行貸款啦。佢哋係好多時咧就係自己。你借錢俾我，我借錢俾你啊！甚至咧後尾到後期佢哋發咗達咧，即係譬如去上海啊，去北京啊買樓啊，諸如此類啊，或者而家佢哋外流咗好多人去歐洲做其他嘅生意，佢哋其實嗰個集資咧，好多時都係圍內自己溫州人自己就可以搞。 所以你知道一樣嘢，溫州人係唔借錢， 係 唔係問銀行借錢，唔係借唔問銀行借錢。 呢、這個就係所以點解嗰個喺亦都係引申到一樣嘢，就係、是、上海嗰個樓市咧，即係一路都壓抑唔到咧，其實呢個都係一個主要原因嚟嘅， 因為溫州人 炒，因為主要都係溫州人炒，而你喺銀行嗰方面嘅貸款嗰度嚟做功夫嘅話咧，基本上對佢哋嘅影響不大嘅，佢哋掃親咧就係、是。我以前聽過係有啲呢就成層樓呢，即係一層樓裏面係半層咁樣數嘅。係半棟啊， 半棟半棟半棟 半棟樓半棟樓咁樣數。咁所以好恐怖㗎。 咁呢樣嘢呢就 希望呢早啲落嚟香港炒埋啦。 我相信都有。 有㗎啦，已經有緊㗎啦。不過即係而家。 因為溫州比較近上海，同埋那個生活習慣佢哋比較適應。咁所以佢哋其實即係上海嘅經濟呢就即係溫州人係一個好主要嘅因素嚟嘅。 咪同埋你睇到呢個咩嘅特徵呢， 嗯， 就是當上海同埋溫州同埋蘇州幾個結合埋出嚟呢，個威力係點樣， 嗯， 一個係搞 management 嘅，即係溫州嗰邊搞 management 嘅，點樣做 cost control 嘅， 嗯， 夾埋你上海嗰個對外嘅， 嗯， 跟住喺後面嘅生產基地就蘇州嗰扎呢，你諗下嗰個威力呢就點解發揮到出嚟 㗎。喔，其實溫州都係一個生產基地嚟，到依家都仲係一個生產基地。嗯，即係佢哋就以上海為一個做中心，其實就係溫州啊、蘇州、杭州呢其實就係比較後起啲嘅，同埋呢就即係做嘅產品唔同，即係譬如話如果你喺蘇杭啊或者甚至係台州啊嗰頭呢，佢哋就會比較做一啲塑膠塑料嘅產品比較多。咁而溫州呢就都係頭先集中講嘅，就係話火機啦，到今時今日都仲係火機都仲係主要，火機啦同埋呢個波鞋啦，同埋呢個呢假皮嘅皮具嘅產品，呢幾樣嘢就會比較 我理解咁樣嘅，佢如果譬如蘇州而家後面新起嗰啲其實係主要做啲比較 high tech 嘅嘢嘅。 都有。 但嗰啲譬如電腦嗰啲LCD 啊嗰啲， 係啦係啦係啦， 喺蘇州做。 係一啲比較點講呢，冇咁污染性冇咁大啦，冇咁啲廠房靚啲啦，高增值啲嘅產品啦，嗰啲咁嘅廠啦。 嗯，咁頭先我哋講完呢個火機之外啦，咁跟住就講下呢個波鞋啦。 嗯， 因為呢如果你以溫州人嚟講呢，近年喺外國最出名就波就係啦，因為點解係做到俾人要燒廠嘅呢，係幾大鑊你話 呢。其實喺歐洲呢幾年呢，喺歐洲喺特別喺法國啦，喺意大利 打到意大利鞋咧就撲曬 西班牙啦，呢三個地方咧，嗰啲鬼佬講緊嘅話，講緊嘅黃禍，其實主要就係講緊溫州人嘅，而溫州人喺嗰邊咧，我早幾年啊，我去過喺米蘭，我就見過一次嘅，就係咧喺米蘭咧，其實係有啲街咧已經係俾喺唐人街附近咧係俾嗰啲溫州人咧係成條有啲即係喺唐人街附近咧係俾啲溫州人成條街買曬。而將嗰啲鋪咧全部改曬，本身嗰啲鋪其實係可能係啲麵包鋪啊，或者即係總之係啲 shop 嗰啲，全部改曬做一啲咧家庭手作業嗰啲咁嘅工廠啊，做一啲波鞋加工啊，同埋做一啲波鞋嘅批發啊嗰啲咁樣，全部改曬嗰啲。 唔係咁咪變咗打到咧， 好誇張啊！ 因為你以傳統嚟講咧，意大利鞋咧就好高檔， 嗯， 但係而家都頂唔住，因為點解咧？佢做到你呢個水平。但係價錢平你好多， 哦，平好多 啊！跟住搞到試過一次點咧？前一年到咧，喺西班牙直情燒咗間廠， 嗯， 燒咗間貨，即係擺鞋中國鞋嘅貨倉， 嗯 嚇。咁呢個就係顯示咗咩咧？就係話溫州嘅貨品咧，佢唔單止喺國內搞掂，佢國外嘅生產都搞掂。 係啊， 嗱，我唔知一個現象，我唔知係咪同呢個有關。 嗯， 我有啲朋友咧去到法國咧，俾人鬧， 嗯。 唔係話即係有啲咩特別嘅衝突，係無端端喺中國俾人鬧。 嗯， 我就唔知係咪同呢啲話，譬如溫州人呢個貨品咧，太過競爭力太強。 我相信應該係㗎，相信應該係㗎。你講波鞋其實就好誇張，早開始我諗係兩三幾年前啦，其實就已經開始係㗎啦。即係你講緊一啲好似Nike、Adidas 嗰啲咁嘅貴價波鞋嘅嗰啲咁嘅款咧，即係溫州人可以做到幾蚊美金。 係啊， 咁賣出去咧，講緊都係即係。總之賣貨出去咧，就係幾蚊美金嘅啫， 嗯， 即係嗰啲價錢基本上直情係匪夷所思嘅。 係你如果你就咁聽落去咧，如果你唔譬如你唔係中國人，你唔熟嘅話咧，你第一個感覺就係一定係國家補貼，即係做一對比可能俾五毛之你， 係啊， 咁之類先至打得贏嘅。 係啊， 你完全諗唔到點解可以做一對鞋可以做到咁靚咁平嘅，你諗唔諗到個竅門咧？ 其實就兩樣嘢嘅啫，我所知係兩樣嘢啦，唔知有冇第三、第四樣嘅因素啦。第一就係因為喺溫州咧，佢哋真係即係佢哋頭先講嘅就係話嗰個 cheap labor 佢哋用得好盡啦，即係佢哋有好多渠道去揾到一啲好即係總之就係、是。 点讲欺诈，即系 唔系嗰啲山西嗰啲窑铜嗰啲， 总之其实都系嗰只噶啦，即系总之人工好平啦， 老粒咗你 去平啦，同埋咧就系话咧，佢做一啲其实喺长三角嗰边咧，就系、是、嗰个嗰啲塑胶料咧，逢身做一啲塑胶产品嗰啲咧，佢哋而家嗰个即系用。我哋所謂叫做一啲唔係環保嘅塑料，同埋一啲係一啲翻用嘅塑料咧，佢哋係用得好盡嘅，即係比廣東省呢邊仲犀利嘅。咁而即係嗰啲係所謂叫做一啲劣質嘅塑膠料，而呢啲嘅嗰啲成本咧，通常就即係係平過你真正用正常渠道去攞一啲即係攞啲合規格嘅塑膠料咧，係平好多。 但係點解啲貨可以做到咁嘅水平咧？ 工艺都系一样嘢嚟嘅，即系工艺都有个原因。 唔系呢个咪你嗰、那个、那个 Q 个厂个 QC 能力咯。 睇佢你睇都系睇个即系点讲啊？QC 有 QC 嘅，但系你真正你而家点讲咧？就算去销售去欧洲咧，其实就系话因为佢哋系直接有阵时有啲系直接做零售批发嘅咧。就譬如你波鞋呢啲咧，因為唔係話真係所有係做，佢唔係話淨係做一啲名牌牌子嘅波鞋啊，即係譬如話佢哋擺明係做一啲次一級嘅波鞋嘅時候咧，即係嗰個 QC 嗰個未必係咁嚴格，而嗰個價錢係一個最大嘅競爭因素嚟嘅，所以即係問題就係話喺溫州係可以就佢哋就有能力可以做一啲好平價好平價嘅嘢咯。 嗯咁除咗头先我哋讲波鞋之外，仲有一个皮啦， 皮啦， 皮嗰份咧，我就直情唔做，但我就想问下你，你其实你知唔知佢点做呢皮？因为我知道皮嘅生产好污染性好大， 污染性好大噶。你而家去到温州咧，嗱就我啱啱上一次去咧，就真系又系吓死我。我嗰次去咧就系嗰几日都系即系天朗气清嘅。咁而家咧就近温州机场嗰边咧，就差唔多大部分嘅工厂咧，就都系呢啲咁嘅PU 皮嘅厂嚟嘅。咁咧你如果坐紧车去机场或者机场入翻市區啊，啱啱到溫州嘅時候咧，你就會發覺近機場嗰邊咧，成個天空咧都係黑色嘅，而全部都係嗰啲就係、是、都係做，因為做嗰啲廠咧，佢排放出嚟嗰啲污染空氣係好犀利， 好離譜嘅， 好恐怖， 好、恐怖 嘅。而嗰啲你直情係用鼻可以聞到，用眼睛可以 見 到， 做 親 皮咧，佢係啲空氣係臭嘅， 係啊，係臭嘅， 臭味好。 唔係佢同埋佢哋係因為佢哋係做假皮嘅，佢哋係做塑PU， 即係 PU 係一隻塑膠料嚟嘅。咁就嗰、那個污染性係重大囉。咁佢就做好多呢啲假皮就做咩產品呢，就通常佢喺溫州呢，其實佢就做假皮呢，佢哋就唔係話所有都係做製成品嘅。即係譬如話其實嗰啲 PU 皮呢就係做咩呢，就係、是、做啲平價嘅銀包啊、手袋啊、仲有啲譬如筆套啊之如此類，即係嗰啲咁嘅皮革產品，但係就用假皮做嘅。咁但係呢溫州唔係全部廠都係做緊呢啲咁嘅製成品嘅。佢哋係做呢、這個即係提供呢個假皮嘅原料，然之後就再發放去其他中國嘅其他嘅地方。咁所以佢哋就直接一塊一塊一塊假皮做出嚟。咁所以嗰個大量生 產， 唔係咁多做產品嘅，佢大部分都係做呢個原料提供咁樣。 嗱、我哋講過幾個即係賓州嘅特即係生產嘅成績啦。嗱、如果你係賺多生意咧，照計賓州本身咧，即係樣樣嘢都應該係好靚㗎啦，或者即係。我就要讲下唔系啦，即系我就知道系唔系啦，所以我就要问你啦。即系照计就应该系咁样噶啦，即系照计咧就系即系好似香港啦，因为你赚得好劲啊嘛，有好多有钱佬啊嘛。 系 就点解就唔系咧？即系 唔系嗱，温州仍然保持住咧，就喺佢嗰个厂咁嘅地方咯。咁就其实有啲类似东莞嘅。咁就笼统嚟讲就系乌烟瘴气嘅地方。所有温州人咧，如果揾到钱之后咧，就通常都系会去咗上海定居啊，买豪宅啦、啊。之前佢住都系啲厂老板大部分都住喺上海，因为去上海佢哋好方便啊。其实而家譬如搭飞机大概一个钟头到啦，吓咁同埋佢哋好中意啊揸车去啦。揸车去我谂应该系讲紧，如果冇记错，大约都系六七个钟头或者七个八个钟头咁样啊。之前同埋佢大部分时间都系会定居喺上海嘅。咁而温州因为仲系厂好多，其实系有啲似东莞嘅。 系啦，唔系呢个就要讲清楚一样嘢。大陸嘅好多嘅呢啲咁嘅新進嘅有錢人咧，佢就未必一定咁張揚嘅， 所以溫州呢佢哋就唔會話炒樓呢就喺溫州自己度炒嘅。 係啊。 就係喺外面炒炒股票啊炒乜嘢呢、啊、就唔喺溫州自己入面搞嘅。唔會講得搞溫州呢即係金碧輝煌咁樣。 係啊。 可能佢入面係啊你唔知啊。但外面呢就唔係咁樣喎、 嗯 啊。一定係走晒走咗出去呢咁樣。但呢個會唔會同其實溫州人本身都幾節儉有關？ 絕對係啦，其實佢哋就好真係好似潮州人嘅、嗯，即係團結啦、慳儉啦，同埋就係你頭先講就係話佢哋啲廠就係佢哋見到啲單咧，即係譬如話如果做廠嗰啲單咧，基本上就係佢哋唔會好輕易放過嘅，即係你做緊一蚊，我啊做九毫，跟住然之後你做九毫，我做八毫，總之一定要攞到張單為止，即係好狼嘅。其實溫州人做生意係 佢咪做個 market share 嘛， 係啊，做死你為止、啊。 總之我打到你班即係對競爭對手咧。所以競爭對手就唔係溫州人自己，溫州人以外打到你殘為止，跟住咧佢就可能壟斷咗市場，或接近壟斷嘅市場咧，咁佢先慢慢咧提高翻嗰個利潤， 係啊， 係嘛？咁啊，其實阿傑師姐，你去過，你係第一次去定係還是你去好多次？ 我去過好多次啦，因為我以前做禮品咧，我做好多火機嘅，咁大部分唔使講噶啦，一做火機一定係喺溫州啊，咁、 嗯、 就同埋。其实做火机都几得意噶，即系如果做火机咧，真系系得温州人可以做到嘅，因为做火机就唔系话一个咁容易做嘅一个产品嚟嘅。佢嘅因为首先火机咧就唔，我哋而家做，我哋如果譬如话我哋做出口嘅火机咧，就大部分咧就系唔会入气嘅。即係話你收到個火機呢就唔會即刻可以著到火㗎。咁有兩種走火方法啦，即係譬如話如果做火機呢就係話一種就係叫做武器呢，一種如果做有氣呢就好麻煩。做有氣嘅火機呢就係全部呢都係要譬如你走嘅貨櫃呢係一啲叫危險貨櫃啦、啊、即係你要價錢又貴啲啦，同埋譬如話船期唔係一定成日有啦，因為走火機嘅貨櫃嘅船呢全部都係要特定係專係走危險品。 我只係問一樣嘢先啫，會唔會譬如話即係擺曬喺火機，你整個貨車喺個路上行，會塌著。 我就係想啱啱講就係、是。走貨其實係得溫州人可以做得到嘅，即係佢哋係好靈活嘅。譬如話咧，嗱，你知道如果我哋喺溫州做完啲火機咧，我哋譬如話我哋通常就會落上海嘅碼頭走貨啦，或者有陣時咧，我哋有陣時有啲因為某一啲原因咧，我哋啲火機係要走落嚟深圳，或者甚至走落去香港交貨。佢哋如果你用正常途徑走咧，就好大鑊嘅，因為全部嘢由溫州出口嘅時候呢已經開始要每一樣嘢都要做足曬所有程序，因為火機係危險品。但係溫州人就唔會嘅，溫州人係從以前十年八年前開始做火機，就係呢佢哋就有好多嗰啲即係唔要命嘅火嘅司機嘅。咁嗰啲司機呢就係、是、全就會同你，總之呢佢哋就會見博見薄洛就被薄洛，見總之就即係 你唔好講，唔可以 你話 衝過薄洛。 你話總之你話落深圳嘅，佢就同你落，好快噶。即係而佢哋係好誇張。 知唔知道啊？ 日靚 喺高速公路上面試過成架車燒弱咗 啊！係啊， 燒埋隔離嗰部，燒埋隔離嗰部，再運人嗰部。 你知唔知好多火車司機，如果你同香港或者個走廣東省嗰啲咧，基本上佢哋唔會同你走有氣嘅火機嘅，因為真係第一就係查到好大鑊，同埋就係如果你冇正常嘅文件咧，即係查到就佢哋好大件事啦，同埋就係話嗰個危險性又好大鑊，因為譬如話你而家啲天氣日日30几度咧。是真的隨時會着火的、啊、會爆炸的。咁、啊、但係呢溫州嗰啲司機呢就 溫州 好有機會。 司機啊、 喂都係溫州人嚟㗎、啊。我識好多嗰啲走火機嘅都係溫州人做司機㗎。咁佢哋就做呢樣嘢就好叻㗎。即係如果你係走落深圳嘅話呢，溫州殺落深圳呢，佢哋可以快到即係 day 零兩 day 呢，唔使兩日呢就可以同你車 走落嚟。你講佢直情係一路揸火車。 一路揸。我留 下 唔使瞓㗎。佢哋真係一條友可以揸晒。總之你話啲貨係趕呢，就落到深圳我試過真係唔使兩日。唔係誇張。係真係咁就揸落嚟。 快過火車 會。快過火車。好多嘢都試過。即係譬如我又試過走火機嘅時候呢，突然間有譬如因為貨嘅量好大呢，就分開六七架火車。咁就突然間有一架唔見咗個成個禮拜。咁跟住打嗰個電話呢，打手嚟電話個司機又唔見咗，咁跟住之後一個禮拜佢又蒲返頭，咁佢話哎呀唔得，我俾人即係有公安追我啊，點點點啊，跟住佢唔知走咗去啲山窿嗰啲地方呢，成架車喺個埋咗即係入咗一個山窿度呢，避咗一個禮拜， 跟住然之后先走翻。 咁佢食咩？佢食乜嚟嘅山东嘅？ 喂，佢哋有晒准备噶嘛？即系如果你话饮啊食啊嗰啲，佢哋全部有晒准备噶嘛？因为走长途车噶嘛，好狼嘅。总之系好强嘅，即系温州嗰啲司机系，如果走火机嗰啲咧，系啊。 咁啊呢样嘢即系。我哋香港人都做唔出嘅， 做唔到嘅。呢啲係廣東嘅廣東，即係買香港嘅司機咧，係唔會同你做嘅。你俾多多錢都唔同你做嘅。佢哋有錢就得㗎啦，即係有錢有你有錢俾就得㗎啦。係啊， 好咁啊，時間差唔多啦，咁啊下半小時阿牛接嚟㗎。 好 ，OK。